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继续涉及到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话题。今天和明天的两天节目啊，将跟大家介绍两起啊，让我们听起来唏嘘不已的案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啊，儿子呢用刀啊伤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而且呢导致自己的亲生父亲啊身受重伤。那为什么儿子要如此残忍地伤害自己的父亲呢？父子之间又有何仇何恨导致儿子下此狠手呢？通过这样的案件，又能够折射出现代家庭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是不是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上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差错，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悲剧的发生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共同跟大家探讨这起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未成年案件审判庭的庭长杨杰法官。杨法官您好。 您好。 嗯，杨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孩子伤害父亲的案件。 是我们这个厅呢是在去年的10月份收到了这么一个儿子刺杀父亲的这么一个案件。 嗯， 孩子呢是18岁，刚满18岁。案发的时候呢已经辍学了，也无业在家。 嗯， 然后父母呢就是外地在京打工的这么一个人员，但是有在北京有固定的居所。 那这个孩子平时也就是在家没什么事儿是吗？ 对对。 为什么要辍学呢您知道吗？ 他非常的没有自信。 嗯， 他认为所有的事情他都不会做，没有力气，所有的干的任何一件事情吧都被父亲是否定的。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没有心思再继续再求学。他曾经是在高中中考的时候考到了衡水的饶阳中学，还考的是实验班，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 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辍学回来以后到一个培训学校上了3个月。据他描述呢，是因为当时的时候他那楼上自杀了一个孩子，这些孩子自杀以后吧，对他的心里就产生了一些阴影。 嗯， 然后他也没有给父母去述说这些情况。 您说他的楼上是他还在上学的时候的楼上。 对，上学的时候这些楼上。 嗯， 父母也没有去过度关注他这些情况，以后他就逐渐的就辍学在家。 那他辍学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学习不好辍学呢，还是因为他对自己未来没有希望了，他觉得他在辍的？ 一方面是学习成绩可能是有点问题，再一方面他就觉得任何人都在否定他，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成功的这种希望，既然没有希望，那还不如姑且不如辍学在家。 嗯，关键是一个高一的孩子就这么辍学了，作为父母，我觉得一般情况之下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就答应吧。 父母对他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非常熟悉的陌生人。 嗯， 怎么说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呢？据他的描述，甚至我们的社会调查报告中显示的这个问题，他从小的时候跟在父母身边，他在九岁的时候父母生了个弟弟、 哦、 弟弟可能比他更活泼一些，然后更容易得到这个父亲的这种的溺爱，所以说父亲在这个和他生活的过程里边就很容易拿他弟弟和他进行比较。那么他呢又不善于言辞，所以说就和父亲的这种矛盾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父亲呢是一个卖书画的，在一个市场里边卖书画的、 哦、 母亲呢就是一个家庭妇女， 嗯， 应该说学历上都不是很高，但是呢父亲就是基于那种家长的观念，认为就是说家里边所有的吃喝拉撒这些都是靠他一个人的收入来 维持 的， 维持、 他就一些家长作风就会出现了， 嗯， 那么这个孩子呢又是一个老大，他可能寄予的期望很高，但是基于他自身的这种文化水平呢，他又不可能和孩子更好的去沟通、 嗯、 那么在这种家长制的这种这种强烈的支配下呢，家长意识的这种支配下，再加上孩子这种过度的这种自卑的这种情节的、 嗯、 这种冲突的这种交织之下呢，两个人就容易发生矛盾，三天两头两个人就在吵，吵的时候 儿子跟父亲吵， 儿子和父亲吵、 哦、 然后父亲就时不时的就是要用一些特别恶劣的语言，我说这个恶劣是不算妄快的、 嗯、 非常恶劣的语言来指责这个孩子，孩子逐渐的就会认为、 哦、 我什么也不行，我所有的问题都不行， 嗯， 所有的事情都是失败的。孩子逐渐逐渐的从高一下半年开始一直就处于这种低迷的状态。孩子从小学在到中学是一直在北京上学， 嗯， 那么到高中的时候父亲没有征求他任何意见，就说你愿考就考，不愿考的时候你就上个职高就可以了， 嗯， 后来没有给他任何的指导的这种情况下，正好他同学呢说考高中，那他就考， 嗯， 因为他又是外地的户籍嘛，所以说就直接考到了高中。在高中的时候就和学生发生了这些就是说言语上的这些举动，这不正常的这些举动，心理上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阴影。 嗯， 他就认为所有的同学都在歧视他，所有的同学都在看不起他。 嗯， 认为别的同学在一起窃窃私语的时候都是在说他，为这个情况下辍的学最后。 那他辍学在家的时候他都成天都做一些什么呢？ 就在家里边待着。我曾经问过他，我说孩子、 哦、 你在家里边待着你不觉得烦吗、 哦、 你没有朋友吗？或者你可以出去去打个工啊，然后去接触接触社会，你需要什么的我们来帮你好不好？他说我就想睡觉。我说那你要想睡觉，人的一生不能靠睡梦中度过呀、 对啊对啊， 你得靠自己的手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呀，他们给我什么我就吃，不给我就不吃了。这孩子现在就是一种这种状态了，在我、 嗯、 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是把他的整个这个成长的经历和家庭状况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嗯、 那我们这起案件实际上是一个最终孩子伤害了父亲啊，这样的一起案件。您先说一下案发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天的上午呢， 嗯， 也是因为吃饭问题，爸爸就认为你在家就是无所事事的，你最起码应该给家里边收拾一些家务。就为这件小事呢，父亲呢又说了一些非常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这种恶劣的语言，非常侮辱性的语言。我就不太合适的在这儿去说，就是说非常侮辱性的语言。 嗯， 就是说他那个语言以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去听啊，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嗯， 他和孩子之间本身已经无法弥补的这个沟，结果孩子呢就吃完饭以后把那个饭碗放下以后就直接进屋了。 嗯， 进屋以后这个父亲还是滔滔不绝的在那儿絮絮叨叨的，就开始一直在侮辱性的语言一直在说，甚至让他滚出这个家。然后这时候呢孩子就出去了，孩子出去以后呢然后又回来以后呢、 嗯、 这时候母亲就要出去去买菜、 嗯、 母亲就走了以后这个孩子也就走了。其实这个孩子当时就已经气愤到一定程度，就没办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了。据他在厅上给我描述，他说我即使杀了他以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处理了。 嗯， 这时候这个孩子呢就到楼下以后呢就到这个小卖部买了一把折叠刀、 啊、他们家是住的是楼房， 住的是楼房。买了这把折叠刀以后上来以后就在那个餐桌呢就喝了点水， 这时候呢，餐桌的旁边呢有一张小床，父亲呢就在小床上看书，也不理他。这个儿子呢就觉得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认为就是说，哪怕这个时候你再说他，你回来了，或者你再说我一句，然后你可以自己去上你的屋去也就行了。按照孩子的这个角度就描述，就是他蔑视了看了我一眼，然后我一直就控制不了我的情绪了，我拿着刀上去就扎了他的肚子腹部一刀，然后我就走了。 就扎了一刀。那他也当时也没有看到父亲什么反应， 没有 什么表情， 没有。 那他扎了之后去哪儿了呀？ 他当时他自己供述说，我当时我的脑子已经乱了，我就扎了他一刀，我就想他死啊，他就让他死吧，死了以后就不会再这么说我了，他就走了。走了以后，然后就在小区里边去转，转完了以后呢，也没有去任何地方。到晚上的时候吧，也是想着回家，但是又怕回不去，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一直在小区的其他的单元里边的楼道里边过的夜。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倒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七七八八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您刚才说他的母亲是出去买菜了， 对， 那他的母亲后来又是这个什么时候回的家，发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母亲买菜回来以后就发现父亲在那捂着肚子，说怎么回事。后来那个父亲说儿子把他扎了，扎了以后当时就血已经止不住了，血止不住以后，然后那个母亲呢就一看这样，就赶紧的打电话报了警，报了警以后又找了120过来，一看就是重伤二级了。 当时父亲就是伤在腹部，是吧？ 就是伤在腹部。 嗯， 他是趁他不备之间用刀刺的，刺到他那个腹部的。 嗯， 造成了他的腹部是开放性的损伤。 嗯， 肝脏的贯穿伤。 哦，扎到肝那个位置了。 扎到肝那个位置。 那这孩子又是后来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呀？因为您不说他在楼道里这个睡了一晚上。 后来就是这个母亲呢也给这个孩子发短信了，发短信说孩子你回来吧，回来以后你说我们报警了，但是说你父亲呢已经住院了，你把你父亲扎成这样，你应该给警察说清楚。也可能是因为孩子已经大脑一片空白了，就在这个情况下孩子并没有回复这些任何的短信。直到第二天呢上午，第二天上午他感觉家里边应该没人了，他才自己再回来，回到家里边睡了一觉。这个时候呢那个警察来把他带走的。 有一个非常疑惑的地方，就是既然这个父亲经常骂自己的儿子，那母亲作为和父亲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伴侣啊，作为自己亲自一手抚养大的这个孩子，母亲就没有劝劝，没有阻止一下吗？ 按母亲的说法劝过也阻止过，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呢冲突会更加严重，父亲就会连着母亲一起骂。母亲曾经说过，说如果父亲有两天不在家，家里边非常平和，非常好。 就是说也没什么矛盾了。 也没什么矛盾。 嗯。 但是我后期做这个家访的时候，我给他们夫妻两个曾经谈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将近两个小时。 哦。 我发现。 对，您去他们家里了是吧？ 对，我去过两次家里边。 哦。 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和那个社工老师曾经去家访过。 嗯。 家访的过程里边，我发现这个家庭有他自身的这个问题。不是说单纯的只是爸爸的问题，爸爸有他的委屈，他就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就是维系一个家庭，母亲还不理解，还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思考一些问题，他是想着望子成龙，但是孩子有的时候爸不理解，不争气，也不给他沟通，而他恰恰呀又不会和自己的孩子沟通，母亲呢又没有起到一个缓和的这么一个作用，有的时候吧就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或完全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不理解他，而且我在家访的过程里边我也一直在听母亲在絮絮叨叨在说，没有一句说到 这个父亲是很辛苦的维系这个家，20多年了，从农村到北京，靠卖画为生，在北京买了一套不错的房子。 啊，那房子是他们买的？ 对，他们买的。 哦，那挺好的。 还是楼房啊，将近100平，100来平。 哦，那挺好的。 在这个过程里边，没有说过父亲为这里边付出了多少辛苦，只是在一味的埋怨父亲有多么行为粗暴。言语粗暴，父亲不照顾家，父亲这大男子主义一直在这么说， 就是妈妈埋怨自己的老公是吧？ 对，妈妈在埋怨自己的老公，有的时候也说孩子有一些不足，就是说比如说懒呐，比如说他没有自信呐，但是从来不去深究这些问题背后的这些故事呀，背后的这些原因。直到那天我家访的时候，我给他们说，我说你们知道孩子为什么不去你们找的这个培训学校？孩子高一辍学以后，不是回到北京以后找了一个培训学校吗？父亲说我都给他交了3万块钱，结果他没有念下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孩子为什么辍学吗？他们说他就认为他跟不上，不想学。后来我把这个就是孩子恐惧的这种心理告诉他以后，妈妈说他没有告诉过我这些问题。我说作为一个母亲，你从来不需要关心一下或者观察一下自己孩子所发生的这些状况吗？好像都没有。在整个他们这个家庭里面，好像都不存在这种你互相关心、互相观察的这种现象存在。 那父亲当时让孩子上的培训学校，钱都交了，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去啊？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抵触心理。孩子在当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这个爸爸就是依据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画画挺好，就让他学一个基础的那个电子 动画 动漫的那种制作。但是孩子吧，可能就是说，一个是没有自信了。他就是说从初中开始他就一点自信都没有，到高一的时候心理问题没有矫正过来，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又出现了偏差，就是父亲以一己的执念呢，然后给他选择专业，一个是他有一些抵触，再一个就发生了这个同学坠楼的这个事件以后，导致了他最终没有就是说把这个学业走下来完成， 最后培训学校也没上， 没上，钱也没有退。 那这个孩子哈，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就是他已经把父亲扎伤了，而且构成这个重伤了。其实应该他这个本身的行为是涉嫌这个故意伤害罪哈。那这个孩子，当您面对他的时候，他给您的印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非常呆板的一个孩子，没有18岁的孩子那么朝气蓬勃，没有18岁的那种思维。没有18岁的那种孩子的那种感情，他好像是一个非常木的一个人，一个没有生活的这种积极性，没有一个生活的方向，甚至没有一个想要活下去的欲望 啊！ 想要活下去的欲望好像都没有。 他在您的面前就是一个很木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 对，是这样子的。 他对于自己这个行为他是怎么想的呢？应该一般情况之下，犯罪嫌疑人到了法院的时候，通常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相对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了。他对自己扎父亲这事他怎么说呢？他 知道是自己错了，我不该扎父亲。但是他说这个背后的原因我真的不想多说。在听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让我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呀，父亲没有真真正正表现出来我去接纳这个孩子。其实父亲在这个时间段有所悔悟，就是说在教养这个孩子的过程里面确实出现了偏差，但是孩子呢现在没有特别的接受。我曾经当时给这个当时判缓刑的时候存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我说一定要把孩子交过来，交给他们以后然后好好管，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方向。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等到我在第一次去做家访的时候，甚至第一次判后第一次再见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这个让我越来越感觉这个很危险。为什么是危险呢？就是说这种状况没有改变，还在有所冲突。在冲突的这个过程里边，孩子的母亲几次给我们打电话，就想着说孩子要想放弃自己的生命。直到年前我最后一次给他家访的时候，我彻彻底底的给父亲母亲甚至给他们的孩子三方在一起做了一个规划，我让他们静静的来接受孩子，在无奈的这种情况下让孩子先接受心理治疗，先给予药物的控制。 哦，还要进行借助药物来进行治疗了是吗？ 对。 哎，最后您刚才提到这孩子最后是被判处缓刑了是吗？ 对的。 这块咱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们当时考虑的是什么呀？孩子是刚 刚满十八，犯罪的时候还是刚满十八岁的，这种性质在古时候来说确实是非常重的。 嗯， 可以说是人性上，咱从古时候的人性上是比较差的。 弑父嘛， 啊，弑父啊， 对呀， 是不可以原谅的。 嗯， 但是我们基于的这种情况下，孩子并不是出于本心的，他的问题的出现是恰恰反映了家庭问题的这种严重性。 嗯， 家庭教育也好，家庭这个沟通也好，甚至父母对他的这种要求也好，父母之间的这个望子成龙的这个心情和这个孩子他的实际的能力，他的产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个事件的发生完全压在一个18岁的孩子身上，我觉得有点过重。我们想着给他一个机会，给这个家庭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缓和这个矛盾，能够把这个情况呢能够好好的再维系下去。 嗯， 如果我们一处了之呢，判决很好下，人也很好处，我正恰恰是把这个孩子更深的让他滑向了深渊。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家庭也有他的固定的住所， 嗯， 父母当时也是确实愿意接纳，只是他不会去接纳他， 嗯， 不知道怎么去接纳他，父母愿意去接纳，而且恰恰又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这些矛盾， 啊，对对。 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呢，我们给他放的缓刑。 那判了缓刑之后，其实孩子就可以回家了。 对，孩子当天就回家， 当天就回家了， 嗯。 那回家了，关键是您又提到他的家庭状况没有一些本质性的改变， 嗯， 那咱们法官有没有考虑到，比如说让这个给孩子找一个比如说他能够暂时做得了的工作，让他暂时脱离开自己这个家庭的环境，是不是对孩子能够更好？ 因为我们石景山法院和这个和这个石景山团委这块有一个合作共建的机制，也就是我们的青春护航基地， 嗯， 这个基地呢就是把这些罪错的这些少年通过咱们司法社工也好，还有第三方的这个评估机构社工机构呢， 嗯， 跟他一对一的进行对接，让他有一些社会义务的承担，让他有一些心理这个问题的疏导， 嗯， 还有给他提供就业也好，就学的这些机会，等于是说从根本上解决他的问题，解决家庭的问题。 嗯，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针对这个未成年犯来实行的，但是针对他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和这个青春护航基地的这个管理人员联系后，把他纳入了我们的青春护航基地。在这个基地里边呢，我们有一对一的社工老师专门和他进行沟通，就和他进行跟踪， 嗯， 也有一对一的这个心理疏导老师在和他进行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交流， 嗯， 也除了和他本人来说，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每个月的家访期间也和他的父母进行沟通交流，教会他们怎么和孩子去沟通，教会和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个家庭关系。我记得头年前的时候，我和社工老师的家访确定了一个今年他的目标是重新继续再完成学业，因为他毕竟还小，他一方面在进行心理矫治的同时，让他再进行一些职业培训，哪怕是短期的一些职业培训， 嗯， 有一技之长，让他重新走入社会，走出家庭。他在家庭的机会少了，他能够自立的这种情况下呢，和父母也好，他的这个矛盾相对起来就减少了。 那这个孩子现在还在青春护航基地是吗？ 对，一直在， 啊，他在做些什么呢？在那儿， 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社会义务， 嗯， 你比如说 给社区的，我给他要求的是每个月最少是10个小时的进行义工的这些活动，社工老师会给他安排的。 他表现怎么样？咱们有没有关注一下？ 现在表现应该是说比刚开始进入这个青春护航基地的时候要好一些了， 嗯，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家访的时候我给他说了，我说你给你们双方一个平台期，你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让孩子彻彻底底的平静下来，不要管他， 嗯， 你呢做父亲的你不要去唠叨他，只是告诉他可以吃饭了，你可以出来了， 嗯， 你的东西可以自己去做了， 嗯， 然后不要去过多的去唠叨他，双方先平静下来。 哦， 我看现在这一个多月以后表现的还是可以的。 哦，那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在青春护航基地， 嗯， 他有一些义务性的这样的社区的工作要做， 嗯， 但是他住还是住在家里。 他要上学以后就不再住在家里边了。 哦， 上学以后就不再住在家里边了，他会在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哦，那现在还是在家里住，嗯，是吧？ 因为这段时间他母亲生病了在住院， 哦， 住院完了以后就回去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觉得这个事儿之所以会发生哈，是他自己的原因多一些呢，还是家庭的原因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原因多一些呢？ 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嗯， 曾经我说过，我说孩子，或者我们都在说孩子是一张白纸，你给他什么，或者你在上面描什么，他就会形成一些什么东西。孩子在他的生活习惯也好，学习习惯也好，或者他的这个性格的培养过程里边，家长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嗯， 这个是社会也好，甚至是老师他左右不了的。这个案件的发生更多的是反映一些家庭教育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能够带给孩子的伤害其实是更多的。 嗯嗯，没错。那现在孩子的父母有所反思吗？ 应该是有所反思，因为我最后一次头年前去做家访的时候，因为我的一些话以后，我不只是在批评他，我也在批评妈妈，他就觉得可能会有人去理解他了。我不全是一个大家长的一个作风，我也有自己的很多的难题。我二十多年，我辛辛苦苦为这个家奔波，我有房了，我有车了，然后我又养了两个孩子，每个月家庭的收入，孩子的支出都是他来负担的，他可能会有身体上的自己性格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当你去理解他的时候，他也会很感动，当时他也是哭得很厉害的。 他们不是还有一个小儿子吗？是吧？那小儿子跟他们一起住，那小儿子别再重蹈他哥哥这个覆辙呀，他的父母不会也像对待他的哥哥那样对待这个小儿子吧？ 没有，小儿子可能性格上比较圆滑一些。 哦， 我们说要性格比较圆滑一些， 嗯， 然后不像哥哥，有的时候就是听之任之的那种状态，你给我什么我就去接受，我没有学会反对。小儿子可能比较调皮一些吧，反而更惹爸爸喜欢。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杨杰法官呢，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同样也是让我们听起来呢心情很沉重的案件。这起案件呢，就并不是这个子女伤害父母了，而是这个父母伤害孩子，而且被伤害的孩子还不到一岁半。在母亲的多次打骂之下，这个孩子非常不幸地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下如此狠手的母亲也因此被追究了刑事责任。那么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详细为大家介绍，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如何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 99% 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2004年